早啊，还好吗？这里是巴黎傻娃。今天早上，法国政府发言人斯本斯恩迪耶再次接受法国 BFM 电视台的采访，就6月2号之后的进一步解封方案再解释再说明。那这个夏天呢，法国将迎来新的阶段，毋庸置疑将会拥有更多的自由。再次接受 BFM 电视台的采访啊，不知道这位发言人心里会不会觉得膈应。要知道半个月前他曾经在这家媒体的直播中翻过车。时间拉回到5月10号，也就是法国官宣解封的前一天，恩迪耶跟 BFM 电视台直播连线。那原本平淡无奇的答疑解惑呀，却因为这姐们在镜头前叼着烟玩手机而变成了车祸现场。这还了得，当事人与电视台接连道歉是一定的。恩迪耶解释说呢，不知道当时已经被 Q 到了。那舆论炸锅也是一定的，政府发言人竟然以如此形象示人，这实在是说不过去。其实呢，恩迪耶去年春天才走马上任，他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发言人。那自马克龙竞选总统开始呢，他就相伴左右，负责与媒体打交道，只是啊，风评一般。当然，站在政府发言人的位置上，成为众矢之的很正常，因为从头到脚你都可能被挑刺儿，甚至是衣品，甚至是发型。傻娃呢，是自疫情发生以来才知道有这么个人，那无所谓喜欢与不喜欢了，当然。但是呢，也的确印象深刻。两个月前斩钉截铁地说不用戴口罩的是他，一个月前淡定自若地说必须戴口罩的也是他。当然，如果你想练练法语听力 ，Oh my God， 听他，听他，听他，没错的。法国解封即将进入到新的阶段，那从6月2号开始，刚才我们也介绍了。昨天傍晚啊，总理菲利普与教育部长和卫生部长一同现身，向公众说明解封的新政。因为疫情发展好于预期，所以解封第二阶段如约而至。比如100公里出行的限制将取消，比如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全面复课，比如咖啡馆、餐馆、酒吧将开门迎客，比如文娱以及户外活动场所将重新开放了，比如旅游、住宿、露营、夏令营等等将逐渐恢复，再比如欧盟国家之间将在6月15号撤销边界的管控。当然也有例外，巴黎呢就一直在拖后腿。尽管法国绝大多数地方都摘掉了疫情红区的帽子，但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依然是三个橙色区域之一，所以呢，巴黎人重获新生还得更耐心一些。比如别人家重开餐馆、咖啡馆，巴黎人呢则只能开放露台，与别人家看齐也许要等到6月22号解封第三阶段之后。另外，病毒这个魔人的小妖精也一直都在，所以呢，无论是绿区还是橙色的区域，做好防护是肯定的。比如像巴黎春天这样的大商场，除了必备常规的口罩和洗手液，那工作人员还拿着计数器严格控制着进场人数。昨天总理菲利普在发布会上还提到了疫情追踪程序 StopGovID 将在6月2号开放下载，免费自愿，这是政府的承诺。利用这款 APP 啊，人们将可能知道自己是否曾近距离的接触过染疫的人，从而尽快采取检测和隔离的措施。那因为对个人隐私泄露的担心，不少法国人对这款 APP 依然持观望的态度。近段时间以来，不少国内的朋友都在问什么时候回国呀？其实傻娃也不知道，六月有人开店，八月有人结婚，这都是大日子，只是回不回得去由不得我。买不着机票这事儿真的很尴尬，那咱也不敢问，是咱也不敢说，也许只有云知道吧。